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林叔一口气买了十包烟，岳定堂当然抽不了这么多，而且每次他让林叔去买烟，一般都会直接给一块大洋。如此十次下来，林叔就能额外多出不少钱，还不用每次往外跑，直接省时省力省钱，就是有点丢人。他堂堂大学教授，市警察局顾问，其秘书兼助理，竟然沦落到去街头跟人家讨价还价。岳定堂砍不下去了，直接伸手去拍林叔的肩膀，后者正不亦乐乎地数着手里的烟。 哎，别拽我！哎，等会儿，谁呀？哎， 老岳呀，你怎么出来了？ 哼，今日收获不错呀。 还成还成，今日小赚一笔，中午借花献佛，请你吃饭。走走， 一块大洋到找的钱，能吃什么？ 那可就多了，你是大少爷，十指不沾阳春水，那些知名酒楼不说，面摊饼店那些不是几角钱就能吃饱。不过我的确得省着点用，你也知道我薪金刚发就被我姐给没收了，剩下这些日子自然要勤俭节约的。 岳定堂觉得勤俭节约不算坏事，林家现在的家境的确不同以往，林瑶怕林叔乱花钱，让他把钱上交也有一定道理。虽然自己不相信林叔会真的老实到悉数上交半点不留，不过看在他语调凄凉的份上，岳定堂也就不吐槽了。谁知林叔一路穿过繁华闹市，是诸多热气腾腾的羊杂汤面、卤肉米粉于不见，最终来到街角巷尾的一间小店。乌漆墨黑，苍蝇横飞，是岳定堂对这家小店的第一印象，也是唯一一个印象。 你别看这环境是差了点啊，味道也是真的好。就上回黄局长他小舅子的大姨子的邻居被我带到这里来，也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嫌弃表情。嘿，结果人家一吃，下回还主动让我带他过来，还说要回去介绍个全家。 中午吃德兴馆，我请客。 岳长官，您真是个爷们儿，爽快。 岳定堂觉得林叔压根儿也没在这里吃过，但他已经不想深究其中的真实性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一处令人不适的地方。一只肥美的绿头苍蝇从岳定堂鼻尖飘过，带着嘤嘤嘤的震耳欲聋的啼叫，直接让岳定堂的脸色又白了三分。他用力拽紧林叔的手腕，头也不回，大步流星落荒而逃。林叔嘴角微微上扬，又立马伸手抹平控制不住的弧度，继续维持那一脸无辜和莫名所以，又可以白吃白喝蹭一顿大餐。在德兴馆用中午饭自然是大餐，老上海都知道这是一家无论三教九流都能兼容并蓄的菜馆，自然寻常百姓也吃不起这里，但甭管青帮头头还是达官显贵，都能在这里找到各得其所的豪迈泼辣和斯文稳重。荠菜春笋饺子是最当时令的主食，再来一份红焖蹄膀和萝卜丝酥饼，一顿饭就算齐活了。再丰盛些，无非是多两碗汤和少两碗汤的区别。但林叔觉得岳家熬汤的厨师功力实不逊于德兴馆的师傅。茶饱饭足，林叔不忘问起故人之子的近况。 立新的孩子近来如何了？ 李教授夫妇待他很用心，连跟着建筑系外出采风踏青也都带上了。许世建的世面多了，孩子逐渐开朗，也肯叫人和说些简单的事情了。 就在林叔将何立新带回家暂住之后没两天，岳定堂就跟李教授联系好了。李氏夫妇痛失爱女多年未出，正在物色养子，可领养一事儿讲究缘分，有时眼缘未到就差那么点意思。岳定堂以为何立新沉默寡言、胆怯内向，李氏夫妇一定不太满意， 谁知李教授及其妻见了何立新，当即喜欢得不得了，甚至答应等何立新16岁之后再告知他真实的姓氏，由他自己决定改不改回何姓。岳定堂和林叔让他们相处几日之后，见何立新没有明显反感，就在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正式交接领养。何立新自此成了李立新，也正式成为李家的一份子。 虽然何佑安跟程田共归于尽，关于他的事情应该就此告一段落，但也难保有心人寻根追底，把这孩子给翻出来。更何况他眉目跟何佑安有些相似，这是我同意立新改姓的原因。 我明白，回头若真有人问起，你就说他是我的私生子，以我如此出众的外表，别人定不会生疑的。 岳定堂抽了抽嘴角，想说点什么杀杀他的威风，想想又觉得算了，自己委实没有必要与这个不着调的家伙一般计较。饭后，岳定堂让司机驱车去学校，林叔左右无事，也就跟了趟顺风车。像他这样的懒鬼，让他步行回家，还不如跟着岳定堂待一下午学校，再搭顺风车回家。只不过刚到学校，岳定堂就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信件，信是从东北寄来的，奉天官氏。林叔只瞧见信封上的几个字，就没再凑近前。他借故出去溜达一圈，遇上几个美貌女学生，又聊了好一会儿，还去了几处教室旁听，直到天色尽黑才晃悠回来。学校办公室是开放式的，系里几位教授共用一处，不像市局那边有林叔单独的办公桌。以林叔的口舌能耐，若他想要，自然也能与人打成一片，但他不爱听那些欧美留学回来的教授张口闭口效仿西方建立宪政制度，将所有本土产物全盘否定，也就不爱在岳定堂的办公室里凑热闹。那些人对岳定堂客气，却未必把林叔放在眼里。岳定堂已将论文写得差不多了，也没有加班的意思，见林叔回来，就把手头稿纸整理整理，悉数放入抽屉。 走吧，今晚去我家吃。 哟，今儿哪根筋搭错了，居然主动邀请我去你家吃饭，你不多写会儿？ 不了，先回去再说。 哦， 林叔直觉岳定堂的表现与他早前收到的信有关，但岳定堂没说，林叔也没问。林叔虽然有好奇心，但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自找麻烦。果然回到岳家，林叔就看见岳定堂忙个不停，接连在楼上打了好几个电话，连晚饭都没下楼吃，老管家催了又催，不得不将饭菜让人端上楼。直到林叔消食完，准备让司机载自己回去，岳定堂才从楼上下来。 林叔，先别走，我准备去趟东北，明天就出发。 发生什么事了？ 我叔公去世了。 关？ 嗯。 岳定堂的母亲姓关，却不是汉人，而是满人。满清八大姓，瓜尔佳名列其中。这个姓氏也出过不少开国元勋、辅政大臣、后宫嫔妃等等。但时移世易，再风光的家族也有没落的时候。满清覆灭之后，革命者以反清起家，遗老遗少们为了隐姓埋名或者方便行事，大多纷纷改了汉姓，关家就是其中之一。自从时局变换，关家举家从北京迁到天津，又从天津迁回老家奉天，自此就在奉天定居下来。岳定堂的母亲早逝，他也很早跟外家没有了联系，偶有书信往来，也是久久一封，对方寄些土特产过来，这边回些谢礼，渐渐的就连这偶尔的音信都断了。岳定堂母亲逝世时，奉天那边连人都没派来，就托人捎来一封口信，说是关家老太爷也快不行了，缠绵病榻，无力过来为姑奶奶哭丧，请岳家自行操办。 现在官家却寄信过来，说是岳定堂母亲的舅父去世，请岳家派人过去吊唁。 照这么说，岳家和官家的关系不太好。 哼，就没有好过。当年官家原本给先母定了婚约的，对方是前清皇族，但先母不乐意，自行悔婚，嫁给了先夫。为这事儿，岳官两家还掰扯过一阵儿。 先伯母真是女中豪杰，妇女解放之先驱。 后来两家关系冷淡，也在情理之中。这次那位叔公，算是奉天官家年纪最大的长者了，也是官家的老祖宗。据说当年官家迁居奉天，就是他做下的决定。 那我明白了，您明天就要代表岳家去吊唁。此去，祝您一路顺风，事事平安，鹏程万里，平步青云，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时候不早，我就不叨扰了，就此别过。 你跟我一起去。 别了吧，这千里迢迢的，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那边还是日本人的地盘，说话做事都不自在。再说了，您看，就我这小身子骨，一阵风来就能吹跑，实在不宜长途跋涉呀。 官家家大业大，身家丰厚，听我爹说，他们打赏下人都不是用铜钱，直接用金叶子和银叶子，各房都有小厨房，每顿加餐能有七八道菜，还有一个早年跟着从御膳房出去的御厨。 嗨，您想去哪儿吩咐一声就行了，小的一定鞍前马后，千里相随。 周叔，再给林叔盛碗鸡汤。 哎，哎，来了。 谢谢周叔。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